擂台赛的落后，玉文州当然没有忽视，只是星星的布置和安排一开始根本没有显露出这一点。即使到了现在，玉文州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星星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的战术安排，还是随着团队战的局势变化做出的调整。整场比赛他一直都在猜测星星的意图，但是每当意识到时却总是会慢一拍，这一点对他对蓝宇都是很致命的。蓝宇是后发制人的风格，所谓后发制人，那自然是在看准了对方的命脉后凶狠地扑上。宇文州也正是这样的一位战术大师，他的反应很快，思考问题细致周密，所以总是能迅速解读形势，把握对手的意图，从中找出可以斩乱对方战术布置的破绽。结果星星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遮掩着他们的意图，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蓝宇连星星的角色组成都无法确认。派出侦察的黄少天被死揪住，将蓝宇全队引出，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小坑，这个坑蓝宇不得不踩。而在这时，对方意图不明，宇文州也没有任何就要开始反击的打算，只是准备接应黄少天将他救回即可。结果这个时候星星开始发糖了，为称一拖二，这种明星战术正常情况下的使用目的是为了一端尽可能的平衡，而另一端建立起局部的多打手。但是本站的星星这端一拖二的为称绝对劣势，另一端竟然还是三对三，而且是没有治疗的三对三，两端都是劣势，这样的机会如果不把握，蓝宇恐怕就不是蓝宇了。结果魏琛的顽强出人意料，因为他成功地拖住了这端两人，蓝宇依仗治疗的强势攻击，最终竟变成了过多的消耗。魏琛的迎风布阵最终拼尽全力倒下了，从这点上来说，蓝宇似乎也把握住了机会，痛痛快快地取得了人数上的优势。这个优势他们也有利用，星星开始依仗治疗四打五很奔放的时候，蓝宇果断把攻击点指向了星星的治疗，于是这时候星星给蓝宇发了第二块糖，他们居然放弃了此时他们四对五最大的仰仗治疗。他们和蓝宇交换，双方的治疗最终壮烈，即便星星在最中段的时候让蓝宇很是狼狈了一番，但是此时的局面恐怕并不会有多少人觉得星星是处于上风。直至乔一帆的一寸灰恰到好处的倒阵，完美的时间差，蓝宇较低的血血，只是这些似乎还不足以构成星星的优势，但是当把这些和擂台赛他们领先的两分串联在一起时，一切就呼之欲出了。星星为什么辛苦建立起了治疗优势，转手却又把它放弃？因为这个所谓的优势并不是数着人数的多少和法力的多少就可以决定的。宇文州已经完全发觉星星并不想和他们进行直接的阵地战，尤其是五对五的阵地战。原因一如星星在常规赛时很多场次时的表现，他们在对他们的治疗进行保护。是的，他们舍弃了治疗，这是一种保护。因为安文义即使有了很多进步，即使有了量身打造的角色，但是也还没到此可以比肩豪门治疗的程度。越复杂的战局对安文义越不利，对星星也就越不利，所以他们在避免着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想要真靠治疗来决胜负，因为治疗从来就不是他们星星战队的优势，他们只是利用这种所谓的优势最终营造出来了许多细节，而后将这些细节串联在一起确立起了他们的优势。没有治疗，星星场上叶修、苏慕成、方瑞、乔一帆，蓝宇场上宇文州、黄少天、卢汉文、郑轩，只是这名字的对比顿时让人觉得星星在选手阵容上竟然是可以和蓝宇这豪门比肩的。至于角色，君莫笑甭提装备了，但这职业就是一个优势了， 更别提今天一身80G银装正足了眼球。沐雨成风、海无量，这两个本就是全明星角色，基础是有的。70G银装往75银装上过渡的话，豪门真没比星星有优势。星星走的是高端路线，底子是差，但这75G的材料储备方向可没比哪家少哪儿去。再加上这两位身上现在也有80G银装，让人更加看不透了。蓝鱼此时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还多着一个人，可是宋晓的韬略杀明此时还在往战场狂奔的路上，这优势暂时还建立不起来呢。快快，此时转播都时不时的会把镜头交给韬略杀明，明明不在战局中的一个人，但是现在谁都清楚他将是本轮最终的一个胜负手，尤其是对蓝宇来说。蓝宇此时应该尽可能的拖住战斗，坚持到宋晓到阵，但是星星完全清楚这一点，此时的星星根本不和他们玩什么技巧，玩什么战术，就是一口一个目标，咬住强杀。疯狂的战斗中，时不时还有圣光白光闪出，叶修还在玩着他那君莫笑的治疗，可在这毫无治疗的比赛场上，他那点蚊子肉般的治疗顿时也显得珍贵起来，尤其让蓝宇痛恨。双方角色的生命简直可以用下坠来形容，谁会第一个倒下？看到那边韬略杀明的距离，大家已经完全可以认定这一点了，在他到之前肯定要有人要倒，但是会是谁？就所剩生命来看，目前血量最少的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从最开始的侦查骚扰以来，黄少天就没有过休息，一直处在高强度的战斗当中，他的夜雨生凡生命也从来就没有饱和过，在灵魂愚者倒下时，他就是全队生命最低者，而他又是一个需要近身战斗的，自然成了星星频频集火到的主攻目标。无法退走，如果可以选择，蓝宇此时肯定会全队彻底和宋晓先行会合，但是星星咬得太死，咬得太紧，强行退走让星星追杀，只会平白的丧失生命，弄不好还会有尸体留下。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尽可能的将战斗往宋晓要来的方向拉扯。坚持，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都在咬紧牙关坚持，现场无数的观众都已经紧了起来，站了起来。星星的角色生命看起来是占优的，但是也远没有高枕无忧的时候，一个失误形势就有可能逆转了。加油啊！场边两队的选手也没一个还能坐住的，纷纷起身死盯着比赛。夜雨生凡生命6%，第一个倒下的人就要出现了吗？但是黄少天一场比赛也多次拥有神奇的表现，6%或许也会突然出现什么逆转呢？没有人看到这里就把黄少天当一个死人看待，这个家伙只要在场上永远都是最危险的存在。鉴定天下，夜雨生凡顿出觉醒大招，这技能黄少天等了挺久，也是一个很可能破开眼前局面的技能，只要有机会，蓝宇此时还是会选择多退几步，多接应宋晓一下。但是念气罩，方睿的海无量双臂一撑，一道念气罩扩开，正好将君莫笑、海无量、一寸灰三个角色装进去。沐雨成风在外围倒是不会被这一道剑气波及，叶修的君莫笑撑着有念气罩保护的机会，可算也是完成了一次吟唱魔界之花，一个属于召唤师的技能被施展出来。一界的魔界之花生命力弱些，攻击轻一些，但是功能齐全。郑轩的枪林弹雨立即一发爆炎弹射了过来，结果君莫笑的千机伞好死不死的在这时候撑开，轰，爆炎弹的火焰瞬时在千机伞面上走了一圈，魔界之花啥事没有，蔓藤地刺啥的都撑了出去。蓝宇那个烦呐、啊，多么紧要的时候他们却还多出了一个目标需要对付， 黄少天的夜雨生凡飞身半空，躲过脚下钻出的藤蔓，剑光霍霍而落，拥有鉴定天下加强的剑技更显迅猛，没等他落地，魔戒之花就已经被切碎。叶修的君莫笑却早在下边等着他呢，元武棍千机伞甩成毛形态递向半空，夜雨生凡连忙挥剑想要攻击架开，结果终究是迟了些许，千机伞扎中夜雨生凡，一下子就将他给捞了下来。蓝雨众人连忙扑上来救，但这时候夜雨生凡就那点血了，星星哪里还会放过，强杀。夜雨生凡终于成了第一个倒下的角色，现场的星星粉丝一片欢呼，蓝雨的诸位咬牙切齿。 哎，好可惜啊， 潘林遗憾着，他对黄少天寄予厚望，期待着他能在这局面下有所爆发，结果最终只是顺杀了这株魔戒之花就壮烈掉了。 从数据统计来看，黄少天这阶段的手速有一点下降呢。 李一博看着选手手速的及时性阶段统计说道。 啊，这场比赛他一直是处在很紧张的节奏中啊。 潘林叹了口气，虽然有些遗憾，但人终究不是机器，黄少天这场比赛确实连一点放松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全场就处他消耗最大。 不过蓝雨抓住机会，这一波也给了海无量不小的伤害。 海无量生命还有11%，星星拥有短暂的4人优势啊，海无量完全不顾自己了，星星强杀流云。